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武林天下，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 黄沙弥漫有黑店，英雄豪客风半天，谜团难解出岔曲，节外生枝胆又寒。 大漠的风沙中，忽然出现了三条人影，一个身材瘦削，面容像是用石头雕成的黑衣人，他的手里拉着两条绳子，将另外两个人像拉狗似的拉着走。被绳子拴住的这两个人，一个又瘦又长，却长着一张金钱大麻子脸，他的嘴唇猪一样的向上掀起，那个样子令人一见就要做三日呕。另一个人长得也未见高明，还是个驼背，两个人四只手都被紧紧地绑着，跌跌撞撞地走在了后面。那个黑衣人却是神色傲慢，脚步清洁，竟像是将这满天风沙的大沙漠就看成了平坦宽阔的通衢大道。快被渴死的旅人们瞧见这三个人，不觉都愣住了，也不知道是谁忽然就惊叫了一声：“好，半天风啊！”在沙漠上，拿人不当人拉着走的，除了半天风和他的部下，还能有谁？大家在极度的惶恐之下，转眼间就逃得干干净净了。那个驼子就叹了一口气，哭笑着说：“哎呀，想不到这些人竟对半天风如此的畏惧，宁愿渴死都不愿意去那里呀。” 这个人的语声又低沉又清朗，带着一种奇异的煽动力，和他的模样太不相称了。奇怪的是，这个声音怎么那么像楚留香啊？那个麻子说：“ 如此看来，那个地方必然是凶险一极呀。” 这个人的声音竟然像是机兵宴的。 原来他们为了刺探对方虚实，为了不让对方怀疑，竟扮成一点红的俘虏。只不过区区一条绳子又怎么能真的绑得住他们？就算万一被人瞧破，还是照样可以全身而退的。这个法子岂非比冒充一点红的朋友高明的多呀？ 楚留香默然半晌说：“ 哎，我这里还有大半的水呢，要不去送给他们吧。” 哎呦，这个人当真是装龙像龙，装虎像虎，他扮起驼子来就活像是两头都不能着地。一点红若非亲眼瞧他改扮，简直没法相信那风流潇洒令人着迷的道帅楚留香，在半个时辰里他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季平燕微微一笑说：“有那老头子带路，这些人绝不会被渴死的。”“ 怎么，你认得这个老头子？”“ 嗯，这个人算得上是沙漠上的老狐狸了，别的本事没有，但是却在沙漠中来来回回，也不知道走过多少趟了， 他的鼻子竟像是能嗅得出哪里有危险，哪里有安全。商旅若能请得他做向导，那就算贴上护身符了。他一笑又接着说，10年前我就见过此人，那个时候他积下的钱已经足够让他的子子孙孙都舒舒服服地过一辈子了。我本以为他早已经洗手不干了，在家纳福了，谁知他今天还在干着这个老行当。哼，看来他竟似觉得这种生活有趣儿。周留香说，哼，是啊，千里良驹岂敢服役啊。这种人你若真的要他在家里头纳福啊，他反而会觉得全身都难受的。前面两里突然有一座石山耸天而起，山虽不高，但在这一望无际的大沙漠里却显得是分外的扎眼。山上怪石如犬牙交错，满山寸草不长，看来自也分外的险峻。半天峰的沙漠客栈正是靠山而建的，虽有石山挡住了风沙，这客栈仍是建筑的牢固异常，全都以两人合抱的大树做桩子，深深地打入地下。4-5丈高的木桩子露出的地面也不过只剩下2丈，那空隙处灌的竟是千只，其坚固何以铜墙铁壁呀！要是有人被关在那里面，要想逃出来难如登天。这个屋子虽然不小，门窗可是又小又窄的，门口的一张棉门帘子闪闪地发着油光，看来比铁板还要重，没有招牌，只在墙上用白笔写着：墨墨清水，干床热炕。这8个字在沙漠中的旅人看来，那实在比南北口味应时名菜原封好酒招待亲切，那可是魔力大10倍还要多呀。掀开门帘走进去，不大不小的一间屋子里摆着4-5张木桌子，10几20张长条板凳，正有7-8条大汉围着桌子在推天酒。左边的柜台里坐着个三角脸山羊胡子的小老头，正在打瞌睡，嘴里头一管旱烟早已经吸了。那边的呼吆喝六之声几乎把房顶都给震塌了，但他却完全好像没有听见一样。突听提声响过，一个人没头没脑的就撞进来了，他嘶声狂呼着说，水水呀。掌柜的还在打瞌睡，赌钱的大汉们更没有一个回头的。这个人踉踉跄跄就冲到了柜台前，哑声说，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卖些水好吗？卖，我要银子，我要银子。掌柜的眼睛仍然没有张开，嘴里却笑了。要银子呀，有银子还怕咱们不卖水吗？财神爷上门了，还会往外推吗？ 这个人大喜，好，对，是， 他嘴里头含含糊糊的，竟连话都说不清了，一只手已经往怀里开始掏银子了。当一声响，那银子就撂在了柜台上，竟足足有20两。掌柜的眼睛这个时候才眯开了一条线，但立刻又闭起来了。那个人吃惊地说， 还不够吗？还不够吗？ 掌柜的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这个人咬了咬牙，当又掏出了20两。 掌柜的又叹了一口气，仍然是摇了摇头。这个人的眼睛里几乎已经冒出火来了，但瞧了那边的大汉一眼，又软下去了，狠了狠心，又往怀里掏银子。他一边掏一边冒汗，可那掌柜的还在叹气。这个人大喝道： 什么？这都160两银子了，还不够买水的吗？ 掌柜的笑嘻嘻地说：客官若只想卖160两水，自然可以啊。 好，就买这么多。好。 掌柜的咳嗽了一声：“ 老爷呢，替这位客官送160两银子的水来。” 这个老爷正在推庄呢，那桌面上的银子已经堆得像一蒸笼馒头那么多了。他啪将手里的两张牌一翻，竟是一副炮石，做庄的炮石。那心情可想而知啊！只见这个老杨一咧嘴儿，竟连两张牌就都咬在嘴里了，一面咬一面骂： 你这个龟孙子，兔崽子，混账王八蛋，谁叫你来的，害得老子输钱，老子等会儿不把你的蛋黄都挤出来才怪呢。 他不知道是在骂牌呀，还是在骂人呢。这挨骂的也只好装作不懂。过了半晌，他总算提了一只茶壶来了。这个茶壶居然还不小。那个人狂喜道：多谢了。他一把抢过壶就往嘴里灌，果然有一滴水就落在他的舌头上了。舌头一凉，水没了。茶壶虽不小，里面的水却只有一滴。这个人颤声说： 这壶里头它没水啊。 老严瞪着眼睛说： 谁说没有水啊？你方才喝的不是水吗？咱们做生意可是规规矩矩的，如果想赖账，这怕那是你活得不耐烦了。 这个人又惊又怒，嘶声说： 这水只有一滴呀。 老严说： 160两银子本来就只能买一滴水啊，你还想买多少？ 这个人再也忍不住了，他大声地嘶喊起来： 160两银子买一滴水，你们这是在做买卖吗？ 老严说： 自然是在做买卖，只不过咱这买卖3年不开张，开张就要吃3年。你若嫌贵，谁叫你走进来的？哦， 他忽然一把抢过茶壶，狞笑着说： 但是啊，我看这个壶里头啊，说不定还有水啊，我替你拧一拧。挤一挤啊，看能不能挤出来啊。 他嘴里说着，两只大手就把这么茶壶一拧一搅，这个青铜茶壶立刻就像面条似的给搅成了一团了。那个人只瞧得张大了嘴，合不拢了，哪儿还敢出声啊。 掌柜的却悠悠然笑道： 客官若嫌水不够啊，可以再买点啊。 那个人口吃地说： 我说 反正我这个没银子了。 掌柜的说：“没银子呀，嗯， 别的东西也可以做数。” 那个人咬了咬牙， 转身就往外跑，谁知道还没跑出门，已经被人一把拎起来，一只大手已经伸入了他的怀里了。这只手出来的时候，已带着一条装得满满的皮大脸。只听老严大笑着说：“ 想不到啊，这个小子还肥得很哦。” 那个人颤声说：“我说我不买了，不买了， 不买来干什么？哦，咱这地方难道是你开玩笑的吗？哦。” 那个人呆了半晌，流着泪说：“不是，既然这样，那就拿水来。” 老严哈哈大笑：“ 你袋子里现在已经是空空如也，老子哪里还有水给你？滚出去，喝你这尿吧！” 他两个手一扬， 竟将这个人一直的就抛出去了。只听着这个棉门帘扑的一声响，几十斤重的一个人穿门而出了。 老严拍了拍手大笑说：“ 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你这不是瞎了眼吗？” 话犹未了，突然又是扑一声响，棉门帘这么一卷，那个人竟又从门外飞回来了，砰，就又坐在桌子上了。老严一惊，倒退了三步：“ 你想不到阁下竟是个真人不露面啊！哦，你还有两下子吗？” 掌柜的冷冷地说：“你说别人瞎了眼呐？ 哼哼。”你才是瞎了眼喽！有两下子那个人在门外头呢。 老严再仔细一看，只见那个人坐在桌子上，两眼发直，已经被吓傻了。这一来，老严也瞧出来，这个人是被人从门外又抛进来的。只见门外这个人，他能轻轻松松地按住他，把他抛回来，而且不偏不倚地就扔在桌子上，而且不伤毫发。这份手力，那真是吓人的很呐。 老严呆了半晌， 又后退了两步，大喝道：“ 门外的小子，快进来！” 送死两个字儿，他还没有说出来， 他的语声就突然顿住了。只因门外已经走进个人，眼睛 那只不过是轻轻地瞪了他一眼， 他已经觉得是全身发凉，再也说不出话来了。门外虽是烈日当空，屋子里却是阴沉沉的。在阴沉沉的光线之中，只见这个人惨白的一张脸上绝无丝毫的表情，像是没有任何事能够打动他的心，但是这双眼睛却尖锐的可怕，冷的可怕。 自从他一走进屋子，这屋子里的空气就像是突然凝结住了。 赌钱的停住了呼声，掌柜的睁开了眼睛，大家都觉得身上冷飕飕的，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害怕，怕的是什么。 只见这个人扬长走进来，根本就未将满屋子的人瞧在眼里， 他手里还牵着两根绳子，绳子一拉， 门外又有两个人跌进来，一个弯腰驼背，一个又丑又麻，一跤就跌在屋子里，还在不住地喘着气。 老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 朋友，是来干什么的？” 他虽然壮起了胆子，但是不知道怎么着，他的声音就是有些发抖。 和一人说：“你们这里是干什么的？” 老严愣了愣说：“ 咱们这里说是客栈。” 黑衣人已经坐下来， 啪一拍桌子：“ 既是客栈，还不奉茶来？ 老严的眼珠子一转，只见旁边七八个人都在瞧着自己，他心里暗想： 我怕你吗？哦，你小子一个人又有什么可怕的？ 想到这里，他胆子就壮了几分，冷笑着说： 哦，咱们这里啊，哦，一向讲究先遣后货，哦，要喝茶先拿银子。 谁知这个黑衣人却冷冷地说： 没有银子。 老严又愣了愣，本想说几句狠话，突见这个黑衣人的眼睛像刀一样的盯着他， 他心里一寒，竟然一个字儿都说不出来了。 这个时候，掌柜的忽然轻轻地咳嗽了一声。 这位客官既然要喝茶呀，还不快点倒茶呀？ 这老严他竟然真的低着头去倒茶了。 被扔在桌子上的这个人瞧得又是惊奇又不禁在暗中称快呀。 啊，原来这批强盗他也是怕恶人的热情。 茶倒来的是真快，黑衣人端起了茶壶大喝一口，突然就将满嘴的茶都喷在了老严的脸上。他怒喝道：啊，这个茶叶也喝的吗？换一壶。 老严这七尺高的身子竟被这一口茶喷的是仰天跌倒，只觉得满脸热辣辣的发着疼，他忍不住跳起来怒吼着就扑过去了。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楚留香传奇，演播艾宝良，录音师张孝音，编辑海燕。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武林天下，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 老江湖偏逢怪客，强怕凶，见风使舵，谁料想来人难缠，软和硬都不示弱。 老严那七尺高的身子，竟被一口茶喷的是仰天跌倒，只觉得满脸热辣辣的发着疼，他忍不住跳起来怒吼着就扑过去了。旁边七八条大汉见老严动了手，也立刻张牙舞爪，纷纷喊道，有的搬起了板凳，有的卷起了袖子。黑衣人双手按在桌子上，突然吸了一口气，连桌带板凳竟立刻随着就划开了好几尺。老严本来瞧得准准的，谁知这一扑却反了空，反而撞在了对面大汉的身上，那个大汉手里的板凳刚好往下打，只听砰一声响，老严的身子就矮下去半截了。若不是头恰好往外边一偏，保险脑袋已经开花了。他跳起来怒吼着说， 小黄，你这狗养的疯了吗？ 那个小黄脸也红了， 谁叫你瞎眼撞过来的，你才是狗养的。 这人正是大赢家，老严瞧他本来就有些不顺眼，这个时候半边肩膀已经疼得发麻，更觉得气往上撞。他大吼着说， 老子倒要瞧瞧谁是狗养的。 吼声之中，两个人已经扭成了一团了，你一拳我一脚，砰砰乒乒打起来了。两个人出手都不轻，只顾了打人，竟忘了闪避，霎眼间已打的是鼻青脸肿。黑衣人反而在旁边看起热闹来了，连眼睛都没有眨。这个时候，这个掌柜的居然也沉着脸，他没有说话。旁边的六七条大汉，有的和老严相好，有的和小黄交情厚，居然也在旁边拍掌，为两个人助着威。突听黑衣人又啪的一拍桌子说， 叫你们换茶壶的呀。嗯，谁叫你们狗咬狗打架呢？ 老严和小黄这才想起，自己要打的人在那边呢，两个人都一愣，就停住了手了。老严更是恼羞成怒，他狂吼着说， 老子和你拼了。 他疯了似的扑过去，那个黑衣人身子一缩，连桌子带板凳又划开了好几尺，这个老严又扑了个空。这次大家都学乖了，谁也没有过去帮手。只见老严拳打脚踢，左冲右扑，却始终沾不着别人一块衣襟。那个桌子和板凳竟像是长在那个黑衣人身上似的，他身子往哪儿动，板凳桌子就跟着他往哪儿走。这个地方可并不大呀，又摆着不少的桌椅，但他却偏偏在这小小的空隙里游走自如。老严眼睛也红了，嘴也肿了，此刻更是满头大汗。他跳着脚说， 你小子若有种就站起来跟老子痛痛快快的打一架，谁要是再走走，谁就不是人，是畜生，是畜生。 黑衣人冷冷一笑说：哼，凭你也配跟我动手？ 老严怒喝道：嘿嘿，你要再说风凉话，你也就是畜生，畜生！ 黑衣人突然眼睛一瞪，寒光爆射，一字字地说：你真要我出手吗？ 老严说：我 他本来狠得很，但是此刻被黑衣人这么一瞪，只觉得两腿发软，竟转身冲到了那个大汉的面前，怒吼道： 你们这些龟孙子，这瞧什么热闹啊？你们的手难道断了吗？ 大家被他这么一吼，也不好意思再不动手了。只见那黑衣人缓缓地自背后就解下了一柄又长又细黑皮剑鞘，看来就像是毒蛇般的长剑，放在了桌上，轻轻地抚摸着说：此剑不清楚，出鄙见血，见血必死。 他像是在喃喃自语，众人却听得身上冷汗直冒，你望着我，我望着你，谁也不敢先动手。 那掌柜的忽然叹了一口气说： 既不敢动手，还不都给我滚呢，留在这儿丢人现眼呢。 大汉们全都垂下了头，那掌柜的瞧着黑衣人哈哈一笑： 朋友，好俊的身手啊，是存心来这儿拆台的吗？ 黑衣人眼角都没有瞧他，冷冷地说： 哼。掌柜的大笑： 好啊，好得很呐、朋友既来了，咱不能让朋友失望啊。 柜台上有个小铃铛，他握在手里摇了摇， 一阵清锐的铃声响过，四壁七八个一尺见方的小窗子全都打开了，窗子外有人头闪了闪，接着每个窗子里都放出了一根利剑，箭头正对着那个黑衣人，显见已是箭在弦上，引弓待发了。 那被人抛进抛出的旅人，方才趁别人打得热闹的时候，早已偷来一壶水喝了，此刻正在喘着气呢，他又不禁暗暗为那黑衣人担心了。 黑衣人他自己却仍然是神色不动，这些强弩硬箭此时正对着他，他却似根本没有瞧见，他只是在不住的冷笑。只听门外有人哈哈大笑： 朋友啊，好大的胆子，难道真的不怕死吗？ 那笑声如钟如鼓，震的人的耳朵都是嗡嗡作响啊。屋子后的一扇门里已经大步走出一个人，只见这个人身长九尺开外，满脸胡须如铁。那个门虽不大，却也不小啊。可是这个人却得弯着身子，低着头才走得进来。他身上衣襟敞开，露出了那黑铁般毛茸茸的胸膛。他手提一柄九环金背刀，长达五尺，看来竟似有四五十斤重。这样的人，这样的兵刃，当真叫人见了胆寒呢。 黑衣人却只是淡淡地瞧了他一眼，冷冷地说： 你就是半天风。 大汉狂笑着说： 好小子，原来你知道这里有个半天风，原来你真是诚心捣蛋的。好啊，老爷子今天索性成全了你。 哈哈哈哈哈哈！狂笑声中， 50斤重的金背砍山刀已经直砍而下，刀锋劈空声，刀环正响声，震得人的魂灵全都飞散了。那黑衣人似乎也被这一刀之威射住了魂魄，他眼睁睁的就瞧着那个刀锋劈下来，他竟然连动都没有动。大汉们看到这儿，那脸上不禁都露出了喜色，只想这一刀砍下，这黑衣人不被活生生的劈成两半才怪呢。只听咔嚓一声响，那金刀已经砍下了。一张沉重结实的木桌子果然被生生的劈成了两半，可是那黑衣人却还是好生生的坐在那里。大家明明看到他动也没有动，但是不知道怎么的，这一刀竟偏偏砍不着他。他们面面相觑。老严突然大笑： 你们还没有看出来呀、啊？这是二哥刀下留情，故意先吓着小子一跳，然后再让他脑袋绊脚。 大汉们立刻高兴起来： 啊，好啊，好啊，不错呀！二哥的刀下去就不会再留情了，是吗？ 那大汉擦了擦头上的汗珠，他也不知道这一刀怎么会砍空的，他咯咯的干笑着说：“ 弟兄们，瞧着。”二哥的这一刀就要要他的命了。 黑衣人忽然冷冷地说： 像你这样的刀法最多也只配用来劈桌子砍板凳，要想杀人差得远呢。 胡须大汉涨红了脸： 要怎样的刀法才能杀人呢？你说。 黑衣人轻轻抚摸着乌鞘长剑，淡淡地说： 杀人的刀法要像这样。 一声中，众人似乎见到他的长剑出鞘，那剑光一闪，带着短短的九个字说完之后，那柄毒蛇般的剑，他还是静静的就躺在他的膝盖上。那个大汉也还是好生生的站在那里，只见他的面容却是在一阵阵的扭曲，那一双眼睛好像也要凸出来。 黑衣人再也不瞧他一眼，只是淡淡的说：现在明白了吗？ 大汉哑声说： 我明白了。语音未了，哗啦一声响，金刀已经撒手了， 接着那巨大的身子 也如推进刀倒玉柱一样的 仰天跌倒了。他身上全无伤痕，只在那咽喉上就多了那么一点点鲜红的血，那致命的伤痕竟只有一点。大汉们张口结舌，哪里还说得出话来。过了半晌，一个个目光才偷偷地瞟过去，去瞧那窗口的剑。剑头还是在对着黑衣人的头颅和胸膛，但这黑衣人却连瞧都不去瞧，还是在抚摸那膝上的长剑。老严他一步步地往后退着，他忍不住颤声地说： 和尚还不放剑呢？还不放剑呢？ 那掌柜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走出了柜台了，此刻突然拎起了他的衣襟， 正正反反扇了他十几个大耳瓜子。老严简直被打晕了，他嘶声说： 喂，老大老大老大，为什么要打人啊？为什么要打人啊？ 掌柜的怒道： 我不打你打谁呀？ 我不打你打谁呀？你刚才说什么了？你说什么了你？ 我要兄弟们放箭啊，放箭啊。 你要他们放箭？你知道这箭放出来之后，死的是谁吗？ 老爷说：自然是这个小子嘛。 话又未了，掌柜的又是几个耳瓜子就扇过去了，弄道：凭你 也敢叫他小子？你知道这位朋友他是谁呀？你知道吗？ 我说他是谁呀？他是谁呀？ 掌柜的却不说话，反而松开了手，走到那黑衣人的面前，恭恭敬敬当头一祭，陪着笑说： 弟兄们实在是不知道，中原一点红，大驾光临，这个失礼之处，还望阁下受罪呀。 这个人才真是个老狐狸，他先将老严痛打一顿，来证明自己兄弟那的确是不认得一点红的，再来请一点红受罪。这就叫老江湖的手段，江湖豪杰讲究的就是这个调。他知道对方听了这个话，也必定要有一番江湖的礼数回敬过来。谁知一点红他竟然完全不吃这一套。无论你是多老的江湖，无论你用的是什么手段，什么样的门道，用到一点红的面前，哼，那简直就是白费。一点红脸皮都没有抬一抬，还是冷冷地说：这茶喝不得，换一壶。 那掌柜的愣了愣，还是陪着笑说：这个茶喝不得。弟兄们，就换一壶来。 那掌柜的愣了愣，等到一个人换了一壶茶来，他立刻双手奉上，谁知一点红接过了茶壶，当就摔在了地上，冷冷地说： 这壶茶也不好，再换一壶。大汉们的脸上都变了颜色了，可是这掌柜的还是声色不动，那脸上还是笑眯眯的。他陪着笑说： 这个，再换一壶。 阿静真的又换一壶，又双手奉上，心里想到： 就算你不讲理，这下你可没话说了吧。 谁知一点红连闻都没有闻，当又把茶壶摔得粉碎，冷冷地说： 这壶茶还是喝不到。 这掌柜的他可真忍得住气呀， 他竟还是不停地要人换茶壶来。他心里想： 我倒看你还摔不摔得下去。 谁知一点红就连摔了八壶，还是面不改色。 这时候人人都一瞧出他是故意要他们好看， 一个个的额角上不禁都沁出了黄豆般大小的汗珠子。 可是这掌柜的脸上还是带着笑，忍不住说： 要怎样的茶阁下才能够入口呢？ 一点红说：不臭的茶，便可喝的。 这个茶它臭吗？ 掌柜的说： 兄弟，您连一口都没有喝，您怎么知道这个茶它是臭的？ 只因这些人的手是臭的。 掌柜的眼角瞟了瞟他膝上的长剑，咯咯地笑着说： 这些人的手莫非真的很臭吗？哎呦，在下倒要闻闻。 缓缓地走过来，拉起了老严的手。 他的脚尖突然挑起了地上的金刀，反手抄住，一刀就砍下去。老严惨呼一声，昏厥在地了。掌柜的拿着老严那只血淋淋的断手，竟真的就放在了他的鼻子前，闻了又闻。他的脸上还是面带笑容，悠悠地说：“哎呦， 这只手倒也未见得太丑，笑笑笑是有点儿这血腥气。” 他似乎觉得自己这个话说的有点趣儿，话未说完。他自己已经大笑，但是除了他自己还有谁笑得出呢？其实他自己又何尝笑得出呢？他的眼睛瞅着一点红，心里暗想， 雅人不过头点地呀，就算你是来找麻烦的，就这样了也足够了吧。 要是换了别人，纵然心里有气，那气也该消了。一个人忍到如此的地步，那别人还有什么话说呢？就连那麻子、驼子心里都不禁在暗暗的叹气呀。又奇怪，那约一点红在此相见的人，他为什么到现在还不现身呢？ 怎奈一点红的心肠却像是铁石铸成的，无论你怎么说怎么做，他都是不闻不见，神色不动。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楚留香传奇，演播艾宝良，录音师张笑音，编辑海燕。